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英国置业顾问 IP Global 中国区首席代表周鹏先生。您好，周先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您好。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说英国的房产投资啊。那说起英国来呢，我觉得近期人们对它的印象最多的就是关于脱欧谈判的种种纷纷扰扰啊，该怎么脱，硬脱还是软脱，到底分手费是多少哈，一直人们通过媒体呢在关注这个事情的进程。那么最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目前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协议啊，就是英国呢付给欧盟大约是400亿的这样一个脱欧的分手费，是吧哈？ 是的是的。 嗯，那么人们也对脱欧之后英国经济形势的走势呢做了很多的预判研判啊，有乐观的也有不那么乐观的哈。那么通过近期媒体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比如说认为脱欧之后可能会有工作机会的流失，那也有人说呢，那脱欧之后呢可能会对经济的走势呢其实也不应该看得那么的悲哀等等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周鹏先生给我们的介绍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眼下英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态势，以及英国的房产投资的特点。好，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哈，在种种的围绕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之后，那么目前呢英国房地产跟之前相比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在2017年之前英国房产特别是伦敦地产是节节的攀高哈。 是的是的。 那么现在这一年来它的情况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呢？ 嗯，基本上最大的变化的话应该就是2016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份的这个脱欧的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了。 嗯， 其实对整个英国的房地产来讲的话是有一点点很小的影响，会有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下半年有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震荡。 嗯， 那么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那英国的房产完全是恢复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哦， 那这种上升的趋势我们可以从数据上，可以从这种曲线图上都能够看得到。 嗯， 从2008年、2009年那种金融危机那一次大的那个事件之后的话，完全英国的房产就恢复到了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影响的话应该是对这个投资者这种信心的这种影响比较大。 嗯， 至于您说直接会对英国的地产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其实我们还目前还真的没有看到是这样。 那就是说其实呢经过了一个刚刚脱欧之后的一个人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巨大冲击之后哈，可能房产市场有了一个像有了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其实呢经过一段时间心理调整之后，它又恢复到原来一种比较强劲的一种走势了哈。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亚洲资本啊进入到了英国的房地产市场。您觉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的话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块吧。 嗯， 一块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对英镑这边稍微有了解一点的话都知道，英镑现在已经是历史有数据来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点位了。 嗯， 历史上也没有破过9这样的一个数据。 嗯， 那从脱欧之后的话我们会看到汇率的一个变化是从脱欧之前的9.5，瞬间很短的时间内就跌到了9以下，跌到了8。 8.2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是说对人民币是吧？ 对人民币，对，是的。所以说各个国家的这种，尤其是中东的买家、亚洲的买家的话，包括主要当然是香港、新加坡为主的这种买家，当然也包括很多我们中国的大型的这种集团，包括咱们国字头的一些企业单位吧，企事业单位，然后呢就都看好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全部都在英国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投资，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长期的来看哈，您怎么看待脱欧之后英国整个的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势呢？ 非常，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 嗯， 那决定房地产走势在这种开放的国家，当然跟中国是不同的啊。 嗯， 决定它最重要的走势的话，其实就是供需关系。 嗯， 如果它的市场如果一直是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朝着它应该去走的那个方向去走。 嗯， 那么如果这个市场一直是供大于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它应该是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走？ 嗯， 所以说在英国的话，这种供需关系的失衡的状况已经连续7-8年以上了。 嗯， 每年的话，这种供需的缺口我可以给您一个区间，大致是在40%-60%之间，每年都不一样。 哦，这么大的缺口？ 就这么大的缺口。 嗯， 那咱们比方说，在去年英国的话，按照白皮书来讲，2016年需要全英是需要25万套新建住房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可是实际上全英只盖了15.7万套，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缺口。而再往前去倒，过去的7-8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它的缺口非常的大。那即便是你有一个偶然间的这样的一个黑天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就会朝着它的应该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市场，因为是政府不干预的这种市场，完全靠这种纯市场的这种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市场。对，就是英国就是这样。当然相比较一些，你也可以说相比较一些其他主流的一些发达国家，像美啊、美加澳啊、等等一些主流发达国家，其实政府也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干预的，但是英国这边确实是没有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政策出台，是这样。 那么您谈到了英国长期是在房屋供应的这个供和需之间是不平衡的哈，就是需求大，供给又比较弱， 是， 而且这个数字还听起来还是蛮高的哈，40%-50%左右啊。 对， 那么是以这个是不是以伦敦地区为主要的一个供需缺衡失衡的这样一个中心地段呢？ 是的。伦敦不单是伦敦了，它的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它的曼城、伯明翰其他的城市也是这样子，伦敦也是这样子。因为伦敦的话，我们长久了解伦敦市场都知道，三环以内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空地的。在伦敦，如果说你要想开发一套新楼盘或者一套项目的话，那你得先买，那买的话是没有地的，没有地的怎么办呢？那比如说这一片，那住了一片，比如说2-3层、3-4层的这样的楼房的一群普通的居民，那么开发商怎么办呢？先把他们买下来，把他们房子买下来，买下来了以后 ，OK， 我再去跟政府再进行申报，说 OK， 这片地方我已经买下来了，我希望能够盖一个公寓或者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能我原来拆的时候是2-3层，那现在的话，我可能要盖的话，向政府申请一个5-6层这样的一个楼层的这样的一个公寓，那只能是这样做。其实它没有任何的一块空地了，需求跟它的供应量是完全不对等的，而它又没有办法变出来那么多的空地，是这样子的。长此以往的话，就一直全英国的话，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英国跟其他的一些城市还不太一样。其他的城市现在是什么样一个阶段呢？是一个，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是类似于一个小城市，比方说一个50万人或者100万人的一个小城市。原来这小城市可能就围绕在市中心的方圆三五公里的这样一片聚集地，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环或者二环这样一个聚集地。可是因为人口持续的这样一个涌入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住不下了。那住不下了，好，那我就往外扩呗，从一环扩到二环，二环扩到三环。其他的城市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伦敦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这里是海外有个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英国置业顾问 IP Global 中国区首席代表周鹏先生。那周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哈，在英国住房市场呢，其实长期是处在一种供不应求的局面，需求大，供房少。那为什么这种供不应求的格局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获得改善和解决呢？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 嗯， 你像伦敦的话，它从最开始一两千年前罗马建成，只有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方圆一公里左右，一里左右。然后呢，开始建就在围绕着泰晤士河北岸嘛，泰晤士河重要的一条河，那围绕北岸一直在建，一直在扩，人口呢又持续的涌入，那一直在往外扩。那最后划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行政区域，就是32个行政区域的被 M25 来包围。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类似于北京的五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从它市中心，如果你往东南西北 M25 的边界去扩，就相当于我们北京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北京外面是有很大的平原地带的。它是没有的，它往南到了南四区，再往南边去走的话，也就是它从伦敦市中心往南走大概10公里开始到15公里的开始，它到边界的话大概约是20公里，相当于北京五环大一点，比五环大一点点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丘陵了，就是山了，北边也是山了，它没有办法，它有山的话，它只能依山而建，或者是尽量的去找一些平原这样的一个地带，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伦敦我们都知道，有今年应该根据数据统计出来，应该是890万人口了，并且每年仍然以10万到15万的这个人口来递增，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去算一笔账，大约在未来的8年左右的时间，伦敦的人口将破千万了，是这样。 所以人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涌入，但是土地资源又受限。 对，它区域就这么大。 那会不会比如说在脱欧之后，随着这个可能对这个外来移民的一些限制政策或者保守政策，这个慢慢的人口的涌入的程度会逐渐的减少，那么土地的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会有所缓解呢？ 您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英国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然后呢，英国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移民政策。它的移民，我如果要硬要去英国做一个投资移民，它的那个门槛是 非常高的， 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国家它不是以移民说非要我去来创造我的收入啊，提升我的 GDP 啊等等，它完全不是靠这个的。那不是靠这个的，那我们都知道，在伦敦50%以上的人是外国人，是外地人，外国人，但是又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政治中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已经形成很多年了。无论是它的教育资源在吸引别人，还是因为它的金融中心在吸引着全世界的人，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吸引全世界的人来这个地方来工作、居住和生活，但是一定靠的不是移民。所以靠的不是移民的话，它又经历了这么长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开放型的这种市场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人口往里边去进入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不是靠移民，是这样。 所以您认为未来呢，虽然说有这个脱欧的事件发生哈，但是未来呢，进入到这个市场的人口还是会稳定的、持续的来进入的。 是的。 那么周先生哈，从整体来看，就您观察伦敦的房产市场，是不是可以说它就是英国的房市？就说起英国的房市的走向啊、特点，是不是就是看伦敦了？ 您可以这么说，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它跟它的一些其他的小城市其实有区别的。简单的介绍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英国是一个大都会，将近900万的人口，可是您要知道，英国的第二大人口城市是伯明翰，是在英国的中部地方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只有110万人口。 相差这么多。 如果再往北边，我们都知道英国第二大的城市是曼彻斯特，这是第二大城市，只有56万人口。天哪，有没有北京的回龙观人多？ 没错。那由此看来，这个其实最强劲的市场就是在伦敦了哈。 是的。 那么整个伦敦的房产的这个，无论是价格也好啊，交易情况也好，是不是跟其他的城市，比如说第二大、第三大城市，就有着很大的一个区别了呀？ 是有区别的。这个的话，刚好的话， 在这块可以给我们的投资者一些建议。 嗯， 其实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吧。第一是您的预算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伦敦的房价也是比较贵的一个状况，当然比北京和上海是比不了的，是要便宜很多的。但是呢，如果说您要考虑说我是考虑一个非常稳健、稳健升值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其实建议的话是在伦敦去购买。那如果说您要考虑到说 OK， 我希望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租金，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城市正在快速的，您注意我的词，然后呢，它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增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然后并且租金回报率是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建议是投比方说英国的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曼彻斯特，比如说伯明翰。我们知道在去年伦敦脱欧的情况下的话，伦敦在过往五年应该平均每年的增长大约是在14%左右，是非常强劲的。 嗯， 在去年脱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的话，伦敦去年的房价在2016年大约是增长了9%左右。8-9%这样的一个样子，可是在去年因为一些事件，曼彻斯特平均的公寓交易价格的话增长是15%，伯明翰是12%，这可是在去年6月份有脱欧这个大背景的情况下，他们整体的这种城市的市场表现。所以说看还是要看我们客户的考量究竟是怎么样。如果是考虑到安全性、稳健增长的话，那么我们会非常建议伦敦。然后的话，如果您的预算不是很够的话，并且又考虑到租金回报的话，那我们会建议比方说您可以考虑一下曼彻斯特，可以考虑一下伯明翰这样的地区。对， 好，那刚才您也谈到了哈，除了伦敦之外，像伯明翰、像曼城都是一个在去年哈表现很抢眼的城市啊。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而且还是在出现了这个脱欧事件之后哈，那这些第二大、第三大城市反而会有一个很强劲的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跟我们的中国有关了。中国跟英国现在进入了从政策上，从两个国家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堪比上个世纪，怎么讲呢？上个世纪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叫中美10年的蜜月期。现在其实我们在全世界，中国跟英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很多的政策是完全开放的。合作也是很紧密，包括10年签呀，包括这样的一些5年签、2年签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和容易的。然后在2015年，我们的习总去访问了英国，第一站飞的伦敦，第二站飞的曼彻斯特，直接签了一份340亿英镑的这样的一个高铁合同。也就是英国现在整，我们都知道英国那个地图是南北走向的，贯穿整个英国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地图上，我们中国人要将要给他修高铁。那修完高铁之后的话，就是为了打通从北边的曼彻斯特，英国的第二大城市，到伦敦的这样一个直达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这个线路的话，二期就竣工了，2026年就竣工了。届时从曼彻斯特的市中心到英国伦敦的市中心1小时08分钟、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到天津一样，30分钟时间就到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很多中国人几乎把曼彻斯特给买空了。而最开始我们聊过，本身人家那个市场就是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即便在小城也是供不应求的， 即便也是这种状况，那我们又去买，那更加的供不应求那以至于到后来是一房难求。那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自然而然它的供需关系是这样一个情况，用当地市场已经没有房产了，空置率也低的非常低，整个城市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空房子了，所以说它就会增长的非常的多，对，是这样子的。 那么英国对于海外投资与房产哈，它没有什么政策的限制吗？特别是你说在2016年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一窝蜂的是购买哈，而且是不光是伦敦，是曼城，是伯明翰啊，看好他们那里的一个价值洼地哈。那么当地的民众会有什么反馈，或者说政府会有什么针对海外买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特有的政策会有出现吗？ 据我所知，过去没有。据我所知，现在没有。据我所知，未来。根据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一致的这种了解，因为它曾经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嘛，然后现在英联邦国家也有几十个，全世界的国家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未来会有说会区别对待于本地买家和外国买家这种区别对待，我们没有看到过。 过去没有，未来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过，包括消息也没有，没有任何的消息。 对，但是呢，如果说有大批的来自中国的这个买家购买了一个城市的房产哈，甚至出现了一房难求这样的局面，难道他们不会有一些对应的政策吗？ 其实这个政策很早就有，这种政策其实不是对外国人和本地人的这个区别对待的，比方说人家会有，就类似于我们中国这种叫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的这样一个概念。在英国的话，无论你是在市中心，你这个房子有多么的高大上，我们去说这个房子得有多么的贵，可能就在市中心最核心的，比方说伦敦的西敏地带，或者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市中心，你每一个楼盘的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比例是政府强制性的，你必须要出这种保障性的住房，这是有这种强制性的要求，专门是给国家的一些比如说公职人员，警察啦、教师啦，这种公职人员去住的，是会大大缓解这种说本地人说这种公职人员没有房子住，会对外就是外国的购房者产生一种暴力 敌对情绪等等， 敌对情绪对，是这样。而且你像一些在英国的这种曼彻斯特，我们刚才说第二大城市，它的可负担比我不知道可负担比，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负担比例就是你拿这个房价的这个中位数除以这个城市房价平均人的这个平均工资的收入，你会得出一个年限。你像曼彻斯特，我们刚才讲的伯明翰，它大约就是六到七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在这个城市工作六到七年，我就可以买得起一套房产。这个可负担比例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是再加上英国人本身，他本身就是西方人的那种观念，他的结婚比较晚，平均结婚的年龄都在34岁35岁。结婚之前他们的存款非常低的，基本上都是不叫月光族，年光族，可以这么说。他们一年的存款平均数的话，也我可以给您说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在英国的话，年轻人存款35岁以下年轻人的存款，一年下来有一个数据，50英镑。一年只存了50英镑， 跟生活方式有关系？ 生活方式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他们34岁35岁之前，他们也没有考虑说叫买房啊。结了婚之后想了啊，我应该去买个房。对，政府的话会给年轻人购房的话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税收的这种政策。那这种税收政策是因为我们是年轻人，我要去住，这个跟我们海外投资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去投资，我们要赚取的是租金，我们要赚取的是房屋的升值，我们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说白了，我们是不过去住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人家是要去那里住的，而结婚又晚，购房又晚，然后呢，可负担能力也非常好，六七年这种城市的。太大的这种抱怨之声吧，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说起这个可负担比啊，这么一个概念哈，那么如果说像刚才您谈到了，像曼城啊、伯明翰呢，在2016年都出现了1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幅哈，那它势必会拉高整体的房价，会拉高整体的租金水平。 是， 那他们这个可负担比还会这么健康吗？ 会的呀，会的呀。然后呢，可负担比它也就是稍微往上面增长一点嘛，因为这个可负担比它这个数据不会是忽然拉高忽然降低的，它是一定是非常缓慢的，可能一年说 OK 今年可负担比可能到6.3、6.5，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收入，跟平均房价的一个对比，它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变化的。 好，那么另外呢，随着城市的发展哈，核心区的房价呢也会高起，那么房屋的建设也会向城市的外围来扩张。那么在伦敦的话，会不会也出现这种不断的向外围来扩张的这样一种房屋的建设的趋势呢？ 是的，是的，您说的是非常的对的。去年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是专业在全球做了12年的这种调研的一个专业的机构，我们有将近100人的投资研究的团队，就是专门做这种数据分析的研究，然后得出结论的。在2016年，我们出了伦敦的一个投资报告的白皮书，我们会发现，在2016年之后，我们会认为伦敦的一区和二区以内的 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的话，由于房价真的是太高了，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趋势，在一区、二区居住的人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三区、四区往外围进行迁移了。所以说，我们会认为，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伦敦市中心的人现在逐渐的在往伦敦的外边去走。 嗯， 也就是原先你在伦敦可能5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区域，或者是3公里、3-4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区域，现在基本上，他们更喜欢到伦敦更外边一点，比如说8到12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 嗯， 对，是这样，类似于我们北京的3-4环、四环这样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嗯，从2环以里搬到了4环左右了哈。 哎，是这样的， 它可能是一个房屋的一个改善了，是吧？ 是的， 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的效果哈。 对， 那么往外这么来，外围来这么扩张哈，那么外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设施啊，商业基础设施啊，那么他们的配套是不是也同样的完善呢？ 其实稍微的比看怎么比了。如果跟伦敦市中心的那种繁华的地段、繁华的那种商业配套设施的话，其实是不能比的。跟那些伦敦市中心的一些，尤其是像金融城那样的高楼林立的，那是不能比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如果市政府正在大力的开展，比如正在建高架桥，正在建铁路，伦敦铁路本身是很发达的，又正在新开一些站点，又比方说又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区域中心，或者要把伦敦市中心的什么东西，比方说购物业、零售业，正在往这个区域来进行搬移，那这个区域在未来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区域中心。 好，我们感谢来自 IP Global 中国区的首席代表周鹏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谢谢您。 谢谢。 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